第二十八集，八卦。秦维航从另一侧拉开车门上了车，车门关上的声音和钟静的说话声拉回了他的思绪。 你那个时候剃了个平头，我心想这小子不是报了法学院吗？这是要去体院打篮球了吗？还是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帅了，什么都要尝试一下。所以你小子干嘛要剃平头啊？ 不是你跟我说这边很热的吗？ 怎么这么愣啊你？ 钟静盯着一本正经开车的秦维航，眼角都笑出了泪。不会吧，这小子心思也太单纯了吧。以前他和穆丹、于染总想看秦维航谈个恋爱，因为画面一定很好看。现在他突然改变想法了，这小子最好还是别谈恋爱，怕是要被人家女生给套路了。奔驰车驶出别墅，钟静瞄了眼开车的秦维航，若有所思。 我就纳闷了，你一天天的哪儿这么闲呢？不去学校吗？ 今天周末。 钟静瞄了他一眼，秦维航不耐烦就是这么个劲儿劲儿的样子，尤其是在自己面前，一副又要和老爸吵架又要记得孩子的本分的活得很艰难的样子。 不是周末你也挺闲啊小子。 大学本来就很闲。 你小子看啥呢？ 秦维航也没想到会在蓝田郡看见安宁，他正从一栋豪宅里走出来，豪宅的女主人送安宁到门口，俩人说了一会儿话，安宁低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扶了扶眼镜。这个动作让秦维航莫名浑身不舒服。女主人在笑，接着拿给他一只纸袋，是装衣服的袋子，安宁也接了过来，这之后才离开。秦维航无意识地蹙起眉，钟静顺着秦维航的视线看出去，看到钱飞。 是大美女吧？ 秦维航没理他，车子换了档，速度提了起来，很快就经过了走在路边的安宁。他用眼角余光扫过了她， 不过人家已经结婚了，小孩都有了。她老公是上市集团的老总，前两年过世了，一个人带小孩不容易。 说着瞄了一眼秦维航，不过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取向狙击吧。你别说，想想秦维航万一有个恋母情节啥的，还真有点吓人。 我就看了一眼，你能啰嗦一天？ 能让你看上眼就不容易了，我这不是激动吗？ 那你知道那个男生是谁吗？ 啊，我说说。不知道，可能是亲戚吧，弟弟、表弟、外甥、侄儿什么的都有可能。 他们长得都不像，怎么可能是亲戚？ 离这么远你都能看清长得不像，你打听人家干嘛呀？ 秦维航说随便问问，车子往前一挺，趟过一地水，因为速度太快，两边都溅起了高高的水花，愣是把车子开出了快艇的感觉。 哎，你开车别这么野啊，中午才下过雨，小丹还以为把我交给你有多靠谱呢，都不知道你带我复健我一直都提心吊胆的。你说你第一次带我去复健扣了多少分，你自己说。 他都不知道秦维航的驾照是怎么考的，秦维航开车他绝对不能放心睡觉，谁都不能放心睡觉。有一次他就是睡着了，一睁开眼就看见秦维航一次性变了两条车道超车，飘得跟一只打了鸡血的老鹰一样。 哎，不能这么走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你驾校教练没教你吗？要我告诉你。 忘。 这你不能忘，这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规则。 他心想，这孩子的世界太简单了，他是逆地心引力而行的人，是要挑战规则的人，你用那么多规则去约束他，他怎么可能记得住？后来才知道，秦维航虽然考了机动车驾照，但很长时间都没开过。秦维航说自己有车，有的是一辆摩托，他是为了照顾自己才去又考了汽车驾照的。知道这个以后，就不忍心再责怪他了。只是每次都得盯着他，真的怕他违规驾驶。安宁一回到宿舍就赶紧换掉了身上那件衣服。他中午离开图书馆去蓝田郡，途中忽然下起了大雨。地铁站离蓝田郡有一段距离，附近有没有卖伞的？等他到别墅时浑身都淋湿了。 钱飞姐就给了她一件干净的衬衣换上。这衣服是袁小叶去世的爸爸的。袁小叶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但肯定挺在意的。而且这衣服价格肯定不便宜，她怕自己洗给洗坏了，换好衣服就趁干洗店没关门送进了店里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在宿舍走廊见到了一起走出寝室的梁胜寒和小胖，就笑着打了招呼。 怎么了？你们这是要去网吧吧？ 俩人保持立正状冲他点头。韩宁也搞不懂这俩人在干嘛，看来住一块久了会被室友同化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。安宁回到寝室后，梁尚涵和小胖两人一言不发地悄悄走到楼梯口，小胖这才开始埋怨梁尚涵：“ 哎，你刚才的样子太奇怪了啊！ 你还说我？你结结巴巴紧张个什么头啊你？”“ 哎呀，我现在可是太混乱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咱们要不要问问清楚啊？”“ 怎么问啊？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你尴尬不？要是真那么回事，我们都尴尬。” 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 哎，没那么复杂，你就想想，这事儿影响我们做朋友不？ 当然不影响了。 那不就结了？你又不跟你安宁哥谈恋爱，这事儿对我们能有啥影响？该怎样就怎样呗，别管他。论坛那地方你也知道，这有几回爆料，最后不被打脸的呀？ 哎，你慢点走。他还不知道。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着急啊，哥。 没事儿，这些八卦呀过两天就会消停的，过几天又会有新的八卦了，这些人闲不下来的。 我觉得安宁哥他吧，就是有些地方是聪明，但有些地方又太笨了。 你看他上网发那个帖子，学号被暴露了都不知道，最起码你起个昵称啊。他 我倒是想知道那个偷拍的人是谁。哎，你觉得呢？ 啊，谁啊？ 哎，算了吧算了吧，我跟你这个智商没得了。 急到攀岩馆大门前，这会儿驻足着不少岩友，正欣赏宛如豪车大片的一幕。攀岩馆外的停车场上，海洋蓝敞篷保时捷和黑色雅马哈 R1 同时抵达，天色已暗，路灯还没亮，两辆超跑同时亮起车前灯，排气声浪此起彼伏，那场面委实值得观赏。保时捷911是一辆硬顶敞篷，这会儿硬顶还敞着，车主是一位长卷发的美女，旁边坐的是岩友们都很熟悉的攀岩馆老板于染的外甥女唐子。而另一辆黑色雅马哈重机属于攀岩界无人不识的年轻大神秦威航。唐子转头一路目视雅马哈 R1 换挡减速后停到旁边，秦威航熄了火拔出钥匙，那排气声浪才停下来。秦威航一身宽松的迷彩长T和黑色破洞牛仔，长腿撑地，头也不侧一下，招呼也没打一个，样子别提多闷骚了。唐子内心唾弃他，感情一路跟在我们后面的人不是你啊。 谢谢钱总载我。 叫我钱飞姐吧。 好嘞，钱飞姐。 之前在路上钱飞就注意到了，那辆黑色街跑摩托起初在他车后好几个车位，在经过一个收费站后忽然超车并了上来，他连续变了两次道，很明显目标就是他们的车。唐子看见那辆黑色摩托比见了他的保时捷还要兴奋。 这种飙车族真讨厌啊。钱总，咱们把敞篷打开震他一震。 他挺愿意满足小女生的虚荣心的，就把敞篷打开了。这个天气开敞篷不好受，纯属炫耀，不过他们两个人都不介意。冷风吹得唐子一下就老实了，打了个哆嗦。钱飞就打开了空调系统，一股暖流从中控台徐徐吹出，吹动二人的头发。他笑着想，哼，这下啊更像炫耀了。